息，你紧紧拥抱我在怀里，心中充满太多感慨，一切都从现在来，永远都不再彼此伤害。I'm sorry, so sorry, 如果我曾伤你。 I'll borrow your sorrow, 当爱远去，当爱已远去， 心像雨点，清新仿似了一面，常怀念。喜欢看下雨天，喜欢跟你再相见，重拾你了缘。爱意永不会间断，就算世间雨声。爱你更多，总不减半点。最爱听你声线，谁轻轻叫唤我，唤醒心中爱火。幸运只因有着你，不再流浪与蹉跎。来深深抱紧我，让痴心加上锁。中炽热似火，终于跟你再相见，怀念笑折磨，爱意永不会间断，就算世界雨声空每天，每天爱你更多。最爱听你声线，谁轻轻叫唤我，唤醒心中爱火。幸运只因有着你，不再流浪与蹉跎，来深深抱。

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。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，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。窗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轻柔温暖他心房。看透了人间聚散，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。窗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轻柔笑身旁。若有一天能重逢，让幸福洒满整个